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新一周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我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咱们先说一个好事儿啊。关注 还有坏事儿是吗？ 剩下的都是一般的事儿，剩下的还有更好的事儿啊。 是 一个好事儿。这个上周五的时候，牛老师做客节目，好多朋友在问，哎呦，牛老师您那个独家秘方那青红炒鸡蛋怎么做的呀？我们上一次不是聊了聊 吗？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再说一遍。 不是， 上次我已经跟牛老师说了，他就从牛老师那儿偷学了这一道菜，他准备独步江湖了。 耶，走遍天下无敌手。四海漫游就是我啊。这个我们今天把它整理出来，整了一个微信文章，而且每一个步骤都教您教的特别详细。 放在公号里了。 公号的第一条啊，直接关注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的第一条，西红柿炒鸡蛋究竟怎么做最好吃啊，你可以看一下。这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今天我们又来了两位嘉宾。首先说这个最好的这个消息啊，是因为我们好久不见的赵导来了。欢迎赵导。 大家好，大家新年好啊。 欢迎欢迎欢迎。 跟他来的还有一位就是常客啊。 大家好，我是杨元，拨号样。 哎，是 啊，我省得你说那些前缀。 那些前缀一定要说，马上就成为畅销书作家的杨元老师。 哦，是是， 书已经出来了， 是 是不是？ 书没出来呢， 啊， 印出来了， 哦， 还没上市呢。 哦，还没上市呢。 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热腾腾没有上市的信息。 对对对，二位都有啊，都有都有。 哇， 太好了， 还没上市的。 哦， 这个就等于是在这个炒勺里已经炒出来了， 哦， 但是呢已经成盘了， 没上桌， 没上桌呢， 还在后厨， 啊，对对对。 哎呦哎呦，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请大家关注即将发行的即将面世的一玩一世界。 啊，什么一玩一 会玩 会玩， 哦，会玩，哦，会玩，哦，会玩哈， 啊， 你又写了一本一玩一世界是吗？ 不是，那是前两天崔老师来的，那叫一面一世界。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今天周一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内容，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听完了以后就又坐不住了。 是 是， 哎呀，我你知道周五每次有大厨来，你比如说牛老师，你比如说庆儿，啊，他们一来啊说很多美食的做法，我说完了以后真的就有一定的导向。说完了以后晚上我们就想，哎，要不然咱们就吃吃这个去，是是受不了。但是今天咱们一会儿要聊的这个，肯定很多朋友说，咦，要不然周一就尝尝去，哎，真受不了。 哎，我觉得呢周一今天聊的周一去尝还行。您要是真搁到就比如过年的时候啊，进入到正月是初几的时候，您可能还真定不上位置。 真的真的 是吧。 是， 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年夜饭，大家觉得哎呦年夜饭忒早吧，嘿，我告诉你啊，我看了一个文章啊，是北京晚报还是北京日报的我忘了，人家说就目前啊到今天为止，目前所有的基本上的大型的餐饮企业的年夜饭已经定出了80%了。 哇，那就是说得抓紧， 得抓紧。 不不，也未准是抓紧的问题。 抓紧也不一定。 因为你说80%定出去了，那20%是不是因为你没去定，所以他就那个没定出去吗？很可能是因为贵，大型的，对吧？ 或者说，您定下来那，比如说几千的那一桌餐，人觉得我不满意，或者说有人定了，但是我觉得不太好，又退了，都是有可能。 对对对， 而且众说纷纭吧， 众说纷纭。对， 因为你比如说，有人就喜欢，就是大家一块儿，然后找了一个饭馆吃，有各种原因，对吧？也并不是说你就不愿意在家吃，不是那个意思。 对对对。 但是也有的朋友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懒得做，但是呢，去吃了一次以后，反正又觉得有点失落，而那种失落不是说菜品不好的失落，就是那种感觉的失落。 最后又说了我不去饭馆，我还是在家。 嗯， 不太一样。 就是其实确实是有时候在外头吃有点感觉没年味儿似的。 是， 就甭管怎么营造， 而且翻台率特别高。 对， 知名企业人都说了，您订几点的？ 对对对。 第一台第二台的，我天，吓我一跳。 你觉得那个 从五点就有 对吧， 从五点 然后四点半吧， 对 呀， 八点以后就接着翻台 啊。对，然后你就觉得他给你那个吃年夜饭的时间根本不够喝酒的， 是 对吧， 五点开场没有八点，就七点，就七点就翻了 啊，七点就翻了。 对对， 七点我真得跟他翻了，赶我呢是吧， 对，让你抓紧时间吃，然后回家看春晚啊。 这个过去这种行为啊，过去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提高单位劳动效率。 是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很多任性的买卖，对吧，咱们都知道的某一些饭馆，人可能从大年二十八大年二十九人就歇了。 哎呦，我记得原来看一个老字号，不是这种大馆子啊，就吃小吃的老字号，我看他好像是从腊月二十五一直歇到正月十五。 嚯 啊， 歇了 歇了， 嘿，真好呀。 这跟那个送水的桶装水的是歇一个时间段。 是吗？啊，那可能是。 啊，也厉害了。 今天我们是要吐槽春节里边那些特别不方便的事儿。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哎，我倒看的跟你不一样，我看的那些人家统计啊，好多老字号都是去年年夜饭的时候就把今年的给定上了。 那我说的不是那种，是吃小吃的老字号，所以不一样啊，所以不一样。 是你大过年的谁吃小吃去？ 我，你比如说我这个 庙会， 正月十五前两天，那都 正月十五前两天 啊，就正月十三嘛。你想，你那个年假都过完了嘛？啊，那个春节假期都过完了，我是已经没有特别浓厚的那个过年的那感觉了。我溜达到前门那儿去，然后我这来个爆肚吧。一看，哎呦，还没开呢。 好像主要是员工要回家过十五。 对，关键是这个。 是是是， 没回来呢，是吧？好，今天我们主要吐槽一下年夜饭。 没有， 干嘛吐槽？ 推荐一下啊，年夜饭。最近真的有好多朋友都给我 都在问我 发微信，就说哎，帮我能订一个地儿吗？帮我订一个地儿吗？去打电话问去，然后托人问去，真不好订。 对啊， 我的天 啊， 而且还有要求的。你比如说我们上节目的时候，经常有人说，就是我们比如说啊，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然后一大家子25到30人， 哇 崩溃了！我心说25到30人，那快把人包场了，多大的 对啊， 一个家族啊！ 对对对， 对，现在所有那个中餐厅有很多装修的时候都会装成那种特大的包间，能坐20人的。 但是30人的怎么办呢？ 就是它中间可能就是那种隔断式的，它可以 对，还有两个桌子放在一个屋里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来吧，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 对，刚刚我们说的这么热闹啊，就是说快订满了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未必。如果您觉得您现在还没订的啊，觉得今天我们推荐的哪一家还不错，包括我们光推荐不能光推荐，他们家有大包房啊，他们家包房怎么怎么样。还得推荐 包房带卡拉 OK， 还得推荐 特别 好，好多 特别 好， 像这样的可以。你比如说，人家有特别的要求，我要有电视，我得看着春晚，对不对？我得看着春晚过这年夜。 他只能上 KTV 去包去了。 也行，有开张的吗 ？KTV 有啊， 有 啊，都开着，好多都开着。 是 吗？ 对对对， 我经常大年初一去，就是朋友一聚会，晚上聚会，然后就唱歌去嘛。 哎呦， 大年初一就开始聚了。 就是因为就是发小什么的啊，就是那两天反正都住得近，那就是大年初一那天就经常，要么初一初二啊，就这意思。 我原来都没太注意，因为我上礼拜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婚礼呢是晚上举行的，他们是南方人，然后说跟哪儿聚啊，跟哪儿办婚礼，就在 KTV 里，在那个劲松那个不是双井那富力城上头11楼。我第一次人生参加在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包间里面，20多个人坐在一张桌里吃铁板烧，然后过婚礼。 多热闹啊。 对，然后放着电视，一个屋里俩电视，然后还有那个麦，一个屋里俩麦，就那种立麦，就无数小孩，然后就吵那个麦，然后就 我就特想知道现场婚礼的主持人是不是也跟 DJ 似的。 我没看见主持人。 估计去的都是主持人， 都在那个烧烤，都在铁板。 天哪， 哎，这也不错，这倒是一个思路哈。 嗯， 你包不着饭馆，你可以包 KTV 呀、啊。 而且说实在，我觉得不一定光咱们说年夜饭，不一定非得是除夕那天晚上。 对， 初 一啊，初 一、 初二， 包括头几天，咱们过去那个 二八二九， 北京就有这个习俗，一进腊月。好多那个过去啊，那个清代就是衙门都放假了。 嗯， 第一个行动，你们知道是干嘛吗？ 干嘛？ 就是跑到前门外吃饭去，聚餐去。啊，这个进腊月第一档子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团拜聚餐。 哦 啊，然后你想那个那时候的衙门都在哪儿呢？就是办公地点，就是咱们像天安门。 嗯， 就是现在什么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那附近嘛，那不是过去。清代六部、明代六部都在那儿吗？衙门都在那儿，然后那直接就奔前门。我记得当时那有一个词儿、 哦， 我记不清了啊。文献里就是，大家快马加鞭的就奔了前门饭馆了。 哦，那就是说腊月聚餐是一个传统文化。 对对 是是。 嗯， 哎，那这样吧，咱们节目组一块儿聚餐就得，腊月 别太晚啊。 二七二八吧。 哦， 他走的时候。 好，哪天、啊？ 他大概二七二八， 你们哪天聚我哪天走， 这是、 啊、是吗？ 聚完我就走， 那咱就改二九， 好的， 是吧？ 哎、 他走踏实 了，你们怎么不三十呢？啊，真是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 没有，就开玩笑，你别当真。 我想起来，我儿子上击剑嘛，击剑馆那老师特别能吃，一个小伙子一顿饭要吃四斤羊肉、四斤面条，还要吃好多羊肉串什么的。然后他们那个击剑馆老师聚会，就是他什么时候不在，什么时候聚会。 哦，这个跟明明倒是挺像的，这个原因。 来，为了不诋毁你，咱说正事儿吧。 哎，咱今天这个推荐一下，咱也别说年夜饭了，咱就说腊月聚餐得了。我觉得这挺好， 腊月春节， 对不对？ 腊月春节 呀、 啊，哎，对，就是您比如说有可能家不在北京的，过了年您不是得走吗？ 对， 对吧？回家串亲戚去，您之前不得跟那个亲朋好友们、朋友们聚一聚， 对， 是不是？那去哪儿比较合适呢？ 嗯， 哎，咱们一家一家来呗，先从赵导开始。 好， 包括人家的特色也得 哎，特色菜啊！ 哎，我觉得我先推荐一个，刚才那个 说了一吃肉串的地儿， 我那个一会儿再说，得留一扣。就是说那个好多人家，你说那四世同堂的得来好几十口的人、 啊、 怎么办呀？我忽然发现那个四季民福工体店那个三楼有一叫茉莉厅的包间，是我见过最大的一包间。那包间里放了六张桌子，每张桌子松松的可以坐十二个人。 哇，那就是少说也能坐六十人。 对，我觉得差不多， 就能举办一小型婚礼呗，就是 对 啊，嗯，然后我觉得那是我见过最大的一个包间， 六张桌子， 他就是专门。那老板说了，就现在大家那个对大包间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你要说做一个巨大的桌子夹菜，你不是也麻烦吗？ 对， 转你中间那个不是也够不着吗？ 而且显得生分，聊天聊不着。哎，你那个怎么样了？ 而且还离得远， 闹腾。哎，是，嚯，还带回音儿。 对，然后人挖一话筒，他就弄了一个那种，就是有好多桌子的包间， 哦、 就是给一大家族人使的。 哦， 这么贴心呢， 这个挺好。 嗯， 然后比如说不是特别的时间的时候，比如说不是春节或者什么，他可能中间还会有小隔断、啊、 就隔起来了， 屏风啊， 你可以要求他有 哦， 你可以要求他，嗯，而且他那个也是有那个有可以定席的，有三千八一桌的，然后还有更贵的，你还可以调菜，你还可以自己点， 嗯， 对， 然后四季民福就是烤鸭，北京家常菜嘛， 是， 我觉得那个厅是我见过的特别敞亮，然后三面都是玻璃， 嗯。 叫茉莉厅， 对，它三楼的茉莉厅。 天哪！ 四季民福说实在，人价格亲民，然后味儿也不错， 是、 嗯、 是， 名字也好听啊， 对、 嗯，是吧？你过年的时候多喜庆啊，对不对？ 这还真适合过年的时候， 真的 适合过年聚会。 别他们老板听哭了啊，我们就过年挣点钱。好， 哎呀，四季民福好地方啊，对吧？ 嗯、那我来一个， 也说个四字辈的，我先来一个四世同堂啊， 啊、 哦，对不对？也可以。 四世同堂在北京有很多家， 很多家店 吃北京菜， 对啊，而且它装修也不错， 是。 光冲这名字，最关键他们家里真是大。 啊，对， 硕大无比，不知道会不会在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会不会有演出什么的？不，这个 他们一直都有演出，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停啊？ 应该好像应该会，他们不是去今年九月十号，他们搞了一个四季民服的，不是那个四世同堂的那个民俗展嘛？ 啊，对呀、啊， 专门有他们自己有那个小的表演团队， 哦、 说快板的，讲短评书的， 哦、 还有、那个、 还有唱大鼓的， 对对对，唱大鼓 各种曲艺形式、哦、单弦牌子曲、插曲儿什么的，我都在那儿听过啊、嗯。 他们还有那个做那兔爷什么的，然后捏那面人、 嗯、 好像总是有表演。 对，这多好啊！ 嗯，而且就是您那话说那个四世同堂， 嗯， 那劲松那店也是我就吓了一跳，一大包间，金碧辉煌的。 嗯、 那天我们坐了三十多个人都坐下了、哦，特别大。然后那个包间特别大，进门以后就他那不是三十年代那装修风格吗？可是那个包间就特别像那个，就过去的那个有钱人家的那个。就警察局的那个局长那个办公室似的，然后 没见过， 就是我也是在那个电视剧里看到了， 啊、 然后呢特别金碧辉煌、嗯，然后那个大玻璃门推开，然后还上仨台阶儿，上来以后是有两个那个木头的那个椅子，不，那不叫椅子，那个叫什么？就像沙发似的木头椅子，不是，是一下能坐三四个人的 那 种，那 就是沙发。 那个硬的也叫沙发， 硬的也叫沙发、 长知识。然后那个可以喝茶，然后呢喝完茶就相当于一个中堂一样的，然后再往里头走，再上仨台阶儿、 哦、 才是那个巨大的桌子， 明白，就是变成了一进两进的房子， 对对，就那个特别像在家里聚会， 嗯， 而且那房子里是有电视的， 哦， 因为那天 但是我就觉得啊，不要说成是一警察局， 是的， 就是一个这个民国时期的公署一类的这种、 啊、对对对对 这种地方。 就冲你说这个，我们聚会就不再去那儿， 干嘛呀？统一进去， 真是的。 主要是我印象里面好像最有钱的那个电视剧就是警察局的那个大办公室。 哦，并不是，并不是， 并不是，并不是， 还有日本宪兵队呢。 我没去过呀。 来来来来来，刚才胖儿说的四世 四世同堂、 嗯、 不错吧？ 这个从名字上来说， 对 对 对， 也特别喜 特别 吉祥， 对对对， 居家团圆。 对，而且主要是他的饭菜也比较北方， 对对， 他也是北京菜， 是的，是的、 嗯， 而且比较接地气， 对， 就让你一进去以后，至少他的装饰啊， 嗯、 包括他上的那些菜品啊，让你觉得哦，吃着还似曾相识， 嗯， 还挺好， 有年味儿。 我想起来牛老师说，我们跟牛老师聊天说，哎，您给我们说说北京这家常菜都怎么样？ 嗯、 牛老师说，我最讨厌这仨字儿。他说什么叫家常菜，然后我们说那叫北京菜行吗，然后刘老师就一篇大论文就出来了。 嗯，我来这不是说大包间吗、 啊、 我想起一个鸭王， 别散 座、 哦、 我说 散座也可以说说， 哦，不我先说这个、 嗯、 这个有散座有散座、 嗯、 这个鸭王是在那个九龙山吧，那地铁有一个九龙山站， 有啊， 就那附近， 嗯， 那个鸭王呢，他是加盟的，所以他跟一般的鸭王的这个设计不太一样 啊？为什么呢？ 他专门留了一个大包间， 哦， 就是能平时举办小型婚礼，大概六张桌子， 嗯， 啊，这种意思。然后呢，服务员都特别漂亮， 嚯， 极具民族风情。 哪儿？ 服务员。 哦，鸭王是 鸭王啊、 哦，好的， 而且还是九龙山地铁站那个， 就应该就是那个我 哎 啊哎，然后呢，菜做的比鸭王更融合一点， 嗯 啊，就是哪儿的都有一些，但是我吃着还行，而且呢，价格比跟鸭王就加盟店嘛，那肯定是差不太多的， 嗯 嗯，那个烤鸭我吃了还是不错。 嗯 嗯， 好， 关键那大包间确实是我参观了一下，确实是挺大的， 嗯， 而且鸭王他们家那个店好像平常没有那么多人， 嗯， 有小包间，有散座，也有那一个大的那个包，那真得叫包间的那个啊， 嗯， 就在地铁站边上是吧？ 就是他那儿有一个大厦，全是美食， 哦， 嗯，有超市，有各种美食的， 对对对， 嗯。 好，那个有一位朋友要问二位问题啊， 嗯、 我先把问题念出来，你们俩可以琢磨琢磨。 哎， 因为这个地儿你们俩相对比较熟悉啊。步步说：“各位好，能不能推荐一下德胜门或者新街口附近能容纳三四十人单位聚餐的 啊、哦？ 推荐一下 啊、 哦！二位先想一下。 哎，我先来一个。 哎，别等会儿，你先考虑着、 哦、 啊。正好那赵导也考虑着。”大齐说了，哎，那你们聊这个过节聚餐啊什么的、 嗯、 我也说两句呗， 嗯， 一个是民风， 嗯 啊，刚才咱们也聊了， 嗯， 他说咱北京的家常菜，哎，非常好吃，而且价格亲民， 对， 另外他说还有一家就是 香山的那个那家小馆， 嗯， 说这个也不错， 就原这最早那个店嘛， 是人家说人家这俩地儿都已经定上了， 嗯， 哎，这 恭喜 那里， 挺好的吧？ 哎，而且他说那民房还不是咱们说那四季民福， 嗯， 是东四民房，那个就更是 地铁站那个吧？ 对对对，那个我觉得。 怎么都在地铁边儿 上方便吗？ 啊，这不是九龙山了，这是双井、 啊、 是吧？ 不是不是，那个 东四也有 东四， 哦、 东 四 东四民房嘛， 东四是最老那家、 啊。对对 对, 对， 而且那个、那个 鱼头泡饼什么的， 有鱼头泡饼，什么酱烧小萝卜，哎，我特爱吃他们家酱烧小萝卜。 哎、 嗯、啊， 嗯，他们家烤鸭你吃过吗？ 我还真没吃过，我就 吃过 啊。 然后他们家那个做的黄鱼也还行 啊，是吧？ 是是是， 嗯、 我原来在朝阳门桥边上。 啊， 一家吃 啊， 还不错。 嗯，他们家也是等位等特多， 是 啊， 是 早点去， 是我去的早，看着等位感慨一下， 来吧，推荐一下新街口。 这他不是说那个德胜门吗？ 三四十人啊 啊，对，那个又一顺，你这日子口又一顺，能定得上。又一顺二楼有一专门有一家， 嗯， 你平常可以坐散座，你也可以订那个把全都包下来， 嗯， 经常是一些企业单位到那儿。聚餐的时候， 嗯 啊，用这个小包房， 嗯 嗯， 同春园呢？ 同春园可以， 哎、 同春园是 一下坐着三四十人， 同春园一下坐几十人、上百人都没问题 啊。 嗯， 那就是把大厅包了呗。 啊，他没什么大厅，他是地下一有一个平常不太启用的一个大厅， 哎、 就是承包什么大型活动的时候， 对对， 他可以启用啊。 对对对 对 对， 人家三四十人你包一大厅开会呢，真是 就是你可以，他因为他是圆桌的，你可以要几个桌跟他商量一下就行。 对对对， 好好好。赵导有推荐吗？ 我就像刚才想说那个又一顺来的。 哦， 嗯， 好好好。 其实除了这些老字号，其实我其实推荐他往那个安定门那儿走走，去淮阳府、 嗯、啊，是是是，淮阳府 这个就档次更高一些， 三四十人啊。 对， 三 四十人，你去三楼嘛， 庆云堂坐下。 青云堂 挤挤挤挤， 不， 我们坐过28个。 你可以让他摆，就不摆那么大的桌子了，他就换小桌子了， 换 两桌 小椅子。哦， 两桌、 哦、两桌， 没问题。 啊、 最大的那个 啊，对，他那阳光厅可能也还行。 哎，那个西式的那个， 对对对， 没问题，他那么大呢， 啊、 对吧？ 啊、对， 撤几把椅子，把那个 实在不行，你人多，把那院不哦不行，院冷。 不是，他们要三十人的话，就别走包房了，就把他们二楼那散座一包不就行了吗？ 哎，得嘞， 啊、嗯， 然后等敬酒的时候，曲径通幽的，哎，人呢？找不着了。 哎，我发现赵导都是大局啊，去哪都 是 包了啊， 啊， 先包了， 吃 一层， 哎，吃菜都是炒整本的， 一页第二页。 来来，再给二位留一个工作啊、 哎、 啊，经说了。我们家过节呀、啊，聚会大概就得30来口子，哎呀，每年找包间找饭馆真的是头疼。有一年呢，在梅州的石景山万达店， 嗯， 有一个巨大的包间，还有休息的沙发区，一张桌子能坐25、26个吧，一盘菜呀、啊，半圆的，反正就这桌子，啪，刚转半圆， 嗯、 啪，菜没了，就是这种状态。他说：“问问嘉宾，西边有什么大的包间还不错的饭店可以推荐吗？”可以琢磨琢磨、 啊、 咱们在下节的时候可以跟京说一下。 对啊，今天咱们聊一聊，就是进了腊月，如果我想来一个大聚会的话啊，十个人的、20个人的、30个人的，或者是上百人的啊， 哇， 也都可以，有赵导在呢，经常组大局的人，对不对？这个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啊。这个我们尽量的跟您解答。如果您去过哪儿不错的，也希望您推荐给各位朋友们啊。另外呢，今天呢，咱们也来聊一聊，就是进入腊月，您的聚餐有没有让您特惊艳的一回？也可以来说一说，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会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七座大空间，七乐无穷。 1月1日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更有5000元置换补贴等。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请出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啊，好的，这个时段啊，给咱们大家解说的主要是国内的旅游天气。是明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期待能给咱们听众朋友啊提供一些帮助。那么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呢，北京最低气温预报为-5度，由于扩散条件转差呢，在北京的南部和东南部呢已经出现了雾霾。好在后半夜有弱冷空气影响北京，会刮起2到3级的小北风，雾霾呢也将逐渐消散。明天白天呢，北京以晴为主，有23兼4级的小北风，预报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4度。明天夜间呢，多云转阴，目前来看不会有降雪，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5度。那么从全国来讲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啊，在东北地区的东部、内蒙古的西部和中部有小雪天气，从长江流域到西南的四川和云贵呢有小雨天气，但是这个降水量呢都比较小，对出行啊和户外活动呢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明天下午到夜间呢，还有弱冷空气啊影响内蒙古的中北部，将刮起4级左右的偏北风。那么在我国华北中南部还有中东部地区呢，由于扩散条件不太有利，将有雾霾天气的发生。那么具体来说呢，像哈尔滨有阵雪天气，气温呢是-10度到-20度，大连晴天，南风有4到5级，气温呢是3度到-1度，天津晴天，气温是5度到-3度，青岛阴天，气温是7度到-2度，南京阴天有小雨，气温是11度到4度，上海是阴有小雨，气温是14度到8度，杭州呢是阴有小雨天气，气温是15度到7度，内陆的西安呢就是晴天为主，气温呢是8度到-5度，成都是晴天转多云，气温是15度到4度，昆明呢晴天为主，气温是16度到3度，那么再往南的像广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2度到12度，海口是多云，气温是21度到16度，三亚呢也是多云天气，气温是27度到20度。可以看出啊，我国的南方北方这个气温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请出行出游的朋友啊避开不利的天气的影响，也祝咱们出游的朋友旅途愉快。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黄工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您，我们明天继续连线。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34，再来关注一下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4，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的三元桥到金广桥由北向南，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还有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感谢好多朋友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啊。 对， 有的朋友说分享了一下自己没订上的， 嗯， 不是，就是订了觉得还不错的， 嗯， 现在依然还有地方的。比如说李京说了，昨天去中关村的那个西河雅苑订的最后一个10人的包间，他说貌似还有一个18到20人的包间，好像还没订出去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去。我们自己点的菜最低消费3200加10%服务费。 哦，就过节啊， 嗯， 过节的还不错。 星河雅苑这个价格不算太贵， 低消3200怎么点也够了哈， 啊，够了够了 啊， 是 好。这个还有朋友问， 因为中关村那个店它是一个四合院， 嗯，哦，没去过。这个行走在天地之间说了，有没有适合15到20人可以自己做饭做团建同学聚会的轰趴或者是别墅啊？我要办同学会。这个特别好，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轰趴两个字，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微信文章啊，有外边的小院，有京郊的小院，都有，您看有没有合适您的啊。今天咱们聊的是腊月聚会啊， 嗯， 这个有大的小的都可以，今天我们有组大局的， 是 有组这个了断局的，对吧？不是告别局的， 啊， 对吧？那，嗯，我们都可以来帮着大家想一想，琢磨琢磨，提提一些建议。 是， 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好，上一节最后给二位嘉宾留的作业，经说的在西边适合25、6个人家庭聚餐。 那我觉得就那建一景园， 建一是吗？ 对， 在香山吗？ 没到香山，在四季青， 哦， 就我去那儿拍过片子，有一个路叫什么茶棚路， 嗯， 可是也没有茶棚，然后看见路标基本就到了，然后 当年可能有茶棚， 对，茶棚拆了，嗯， 那个地方特别大，然后就是多少人的包间都有 啊， 哦，就是跟他东边的建一类似是吗？ 啊，对，但是那个建一景园主要是有还有风景， 哦， 嗯， 好， 非常漂亮的， 好， 有草坪啊。 那也就是说，他包间这么多人也应该没问题。 对，他有很大的包间，你想我们的包间里面搭了演播室，很大那包间。 哇， 嗯， 好好好，哎，刚才有一位朋友，叫小鱼，他说西边99顶毡房算西边吗？ 那得问您呀，我这路痴。 西边有99顶吗？不是北边吗？ 对，我记得是北边。 对呀， 啊，啊，嗯， 西边有99顶吗？ 啊，西边是不是？他是说 门头沟那 西北那边吧？ 啊， 啊 你真能圆。 不是不是，因为我记得好像我记得是就是民大还是是哪边？ 民大边没有99顶毡房， 就是在 哦，是民大的人跟我说的啊，对，反正就是是西北奔上帝那个方向，还是有一个就是九鼎毡房啊， 什么黑什么路。就是这个路上有个黑字儿，叫路牌是黑什么？我记得 黑庄户啊，黑庄户在东边， 黑山户 哦，黑山 户是在那边，黑山户 香山边 啊， 黑芝麻户， 嗯嗯， 别捣乱，好好，嗯，来介绍一个 啊，我就那个西边啊，那个翠微那儿，我觉得有两个地儿可以，都应该差不多。您不是说二十多个人三十吗？坐一桌的肯定我找不着。那么大的，但是呢，您比如说您分三桌，像那个有老字号汇丰堂， 嗯， 在翠微后边、 嗯、 后身啊、那个、鲁菜，而且呢，你翠微它有一个店，然后海津医院对面它有一个店、 哦， 然后北洼路它还有一个店，北洼路那个店可能会更大一点，它是酒店里头一层餐厅、 嗯、 啊、 嗯， 所以这个。菜都是鲁菜风味儿， 对， 而且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对， 是当年这个八大堂唯一一个汇丰堂还留的、 嗯、 而且呢是当年是老宣武区支援海淀区的时候给支援过去的那么一个老企业、 哦、 啊，这个 对他们家那个烩爪尖印象特别深， 烧烩爪尖啊、 哦、 那个不是我去年上一次我说那个就是高考套餐状元首、 哦、 啊，就是那个猪蹄儿啊，那个是拌米饭特别好吃， 哎呀，特糯。西边在石景山那边，应该就在国际台附近，那儿一条街都是吃饭的， 嗯、 包括台湾街什么都在那边。 啊、 所以那边，比如说像旺顺阁呀， 哎，对对，旺顺阁应该有、啊， 一定是有的， 对 对, 对， 这个没问题。还有在那个那边还有一个吃鱼的地方， 嗯， 就是叫什么来？ 旺顺阁， 另外一个。就我说全是各种各样的那个花棚啊，什么果园 啊、哦、就是在那个 四季青的那个 四季御苑，是不是 四季御苑也可以， 对，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专门吃鱼的地儿， 对， 那应该是东北朋友开的嘛，叫什么 什么雪中仙 no 还雪中情呢， 反正那个吃鱼的应该也、 哎、叫什么来 着、 okay ？是那个。 然后我还说翠微那还有一个梅州东坡， 哦， 对 对 对, 对 吧？这肯定都没问题 啊。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 然后有二十多位听众都说了，石景山那边是有九十九顶毡房、 哦， 在西五环附近 啊，西五环啊、 哎， 哦， 所以可以啊，您到相关的地方您查一下嘛、 嗯。 好的， 查一下。 感谢啊，晶晶晶也说了，八沟附近有比较传统的饭店吗？我们老家是老北京，想找一个味道好的、有点传统大菜的地儿，大概二十口子吧。 八沟那边？ 对啊， 万泉河、 嗯， 万泉河有一烤肉馆，老字号。 哦， 北京了，清真老字号，这是不是？你离那儿多近，早就能过去了。 那个万柳华联算八沟附近吗？ 算呀、 啊，算呀、 啊， 那地铁不是一上来就 啊？对对对吧、 嗯？ 里边有那个海碗居啊。还有旺顺阁鱼头啊， 嗯， 不知道算不算大菜啊？嗯、我觉得应该算大菜， 盘子挺大的， 对，是挺大的。还有一个烤鸭叫天什么意啊，天和意还是叫什么的一个烤鸭，反正全在那个万柳上面 啊。你要说这个，那你再往西走一走，那个哪儿，那个就是那长春桥，那叫什么来着？那个世纪城、世纪金源， 嗯， 世纪金源里头有东来顺。 那你要这么说，世纪金源里饭馆太多了， 对、啊、 就是咱们就说那个北京的老、 啊、 老味大菜的这种、 啊、 对吧， 嗯、 啊、 好，嗯，来吧，这个继续等着各位的问题，我们也来跟大家推荐着、 嗯、 啊，觉得还不错的，刚刚我们推荐了三家，四世同堂， 四 季 民 福， 鸭王、 嗯、 哎，这个来该你了，花花。 我是主导在家吃的那波 啊，我也是 在家吃是真好、嗯、但是如果不让我洗碗的话我就支持， 哎，洗碗这活一般都是我 啊、哦、 都是我， 我真是原来就是愿意那个在外头吃， 嗯， 其实这两年觉得开始爱上做饭之后逐渐愿意在家做、哦、而且在家做你外头不那么捣乱，说实在有时候在外头确实他那个卡那个点儿让你几点来几点走， 对， 在家做就是累的慌， 对啊，就是我也理解出去一块 儿 家庭聚会、 嗯、 去一个 特别人多的时候， 是我理解、 啊、 因为你想二三十人你要做饭啊、 嗯、对， 我的天哪、 啊、 你得做成什么样， 是， 而且你没有那么大桌子，你家里怎么聚、 嗯、对， 像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叔叔婶儿啊什么的，我们都是比如说三室一厅的房子， 嗯， 爸爸那波的人， 嗯， 都坐那个餐厅那屋 啊， 然后婶儿那波的跟我妈那波的、 啊、 其中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卧室， 嗯， 我们这些小屁孩的、嗯、另外一个都不能在一个桌上， 对对对， 所以都这么分着吃， 嗯， 然后再其次做饭就容易那样，因为现在天冷了嘛， 嗯， 你比如说三四十人一块聚会， 嗯， 你比如说小胖说没事，今年我做、 嗯、 啊，他辛苦单说、 嗯， 那你不能说上的全都是那种，哈。凉菜呀、啊， 全凉菜， 或者说，哦、光切烧鸡，你就切三只。 哦，我知道了，我这，梅哥， 哎， 你这说完了，我终于知道，原来明明就是会做凉菜， 没有那炸酥肉、啊。 哦， 对对对， 哦， 所以这个不行， 但是这个、 因为要是热菜的话，做一个上一个就凉一个，上一个就凉一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天津人特别会，就我们家一天津亲戚，然后我们过年我上他们家去，他们就烙饼， 嚯， 就烙那个大蒸锅，两蒸锅饼， 嚯， 然后卷菜。你卷的菜都是凉的， 啊、 没事儿。 嗯 啊， 就是 你说的，这是跟春饼似的。 对 对 。哎，也是腊月该吃的东西吗？ 所以出去聚我理解、嗯，然后很多人都是先聚、 嗯， 聚完了以后，比如说谁愿意一块儿啊回二叔家呀， 对对对对， 你们再单聚去、啊。 是是是。 老人回家了，熬不了夜。 对对对。 或者说，哎，咱们单聚的， 嗯， 晚上十二点钟声一响， 嗯， 包饺子下锅， 嗯， 哎，这也是一种方式， 嗯、 这个没有问题， 嗯、 真的。 不过说句实话，我还是特怀念在家做。 是 是 是， 我现在 你就爱吃凉菜是吧？ 没有，我不是不原来 烧鸡就行。 我跟你说过吗？我们家会就炸很多东西， 对对对， 到现在依然这样啊。因为我们家每年都固定有两桌必须要来的， 嗯， 一直都来着。然后就是炸完了好多东西之后呢，你直接做蒸碗， 嗯， 扣上去之后一上去，基本上大概得有六七个吧，多了可能都七八个。然后往一上就七八个热菜全上了。这边你想蒸碗吗？你就有一个火留着，让它温着就可以了。 对， 对这你就基本上炒着菜，碗上去的时候，同时就能出两三个炒菜就出来了。 对 你热菜也不少了， 哎， 相当十个了。 我想现在好多老字号，包括一些这个餐饮企业， 嗯， 他专门现在在外卖窗口就卖这种蒸碗，过年用、嗯、啊， 是 什么丸子呀、面粉肉啊， 是。 然后你回家到时候晚上一蒸，比如说他一下卖四个，你解决好多好多问题。 嗯、 自己在家做的时候， 嗯、 像你这样，你再四个烧鸡啊， 对， 炸个松肉啊，就齐了。 哎，你说起那个， 而且再其次啊，我也理解。就是不在外面吃的，比如像小胖， 嗯， 包括我这样的，说那个过节不在外面吃的那个，是因为你一旦要在外面吃，你说你是喝还是不喝？ 对对对，关键这个， 对吧、 啊？ 你说你要喝了的话，你怎么开车回家？ 对， 你找代驾都找不着。 对对对， 对吧？ 对， 所以那只能在家。 嗯， 在家就算再那什么，我在家喝了，我也无所谓。 嗯、对， 所以这真的是可怜。 而且他卡着那时间段吧，你有时候觉得这个。喝不喝的吧， 觉得不尽兴、啊。 对 对呀、啊，你不能说再喝二茬喽。 对 啊，特别不舒服。 对， 而且再其次，有一年就是因为奶奶在嘛， 嗯、 当然后来走了以后就都去我们家了。 嗯， 奶奶在的时候我们就去砂锅居 啊， 就是、西四那、 啊、 去那儿吃。但是吃完了以后，因为都没喝酒， 嗯， 吃完了以后，我爸就说：“来吧，那个兄弟们一块儿再去我那儿再接着吃饺子呀， 嗯、 对吧？聊天啊，打牌呀、啊 嗯， 就这个。”但是呢，就开车在回我家的路上，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对对， 就那种心情，你可以理解吧？就觉得我、哦、天哪， 嗯， 大过节怎么出来了，一个人都没有，就这种感觉， 嗯， 真的。 嗯，对，哎呀，终于又聊回我们的主题了。我们还是吐槽一下年夜饭， 没有 是吧？ 没有， 没有呀。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到了这个时代不同了啊，有的时候是因为经常做饭的都是老家嘛，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但是他们实在是做不动了， 嗯， 没有办法的，所以只能把年夜饭，而且随着家的人口越来越多，您真做不工了，一下二十多口子， 对， 是吧？房子齁老贵的，谁能买那么大的房子， 是 对吧？ 对， 所以说这个。出去吃的也越来越多了，自己省得收拾了， 嗯、 对吧？你看这个美美姐就说，我们也是在家吃。我公公呢有五个妹妹， 哇， 他们春节全来我们家聚， 真的太热闹了。 一来就二十多口子，热闹啊！就是收拾吧，稍微有点累。 但是虽然说收拾累， 嗯、 但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一年不也就这么一回吗？ 对。 而且再其次，家里人口多，你收拾不可能就累你一傻小子。 那肯定，那肯定 对吧？肯定都是，啊，几个亲戚大家聊会儿天啊，就一会儿 其实这个为什么 这个年三十晚上要包饺子呢，就是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你干聊啊，他可能有点差点意思，你手里有点活是吧？哎，这个就没那么干。 嗯 嗯 嗯， 大家不都打牌呢吗？手都站着呢。 说 我们家 是 不打牌、啊、 吃饭之前， 嗯， 吃饭之前，我们家 都打牌。现在 啊， 对，电动麻将桌。 我们家光麻将有六副，就是为了过年准备的。我们家啊，那时候老房子吧，它隔的间比较多，42厅 啊， 每个屋子都有一桌麻将，客厅里边有两桌。 火， 嗯，可壮观了，真的。 我 那时候小啊， 啊， 就负责端茶倒水， 啊， 这边说过来，你过， 我上个厕所，你替我 给我抓点花生， 啊， 来点瓜子儿， 啊， 或者替我一把， 啊，我才知道你原来你也是个博士， 啊， 茶博士， 怪不得他，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四桶 啊，是是是，哎，手里经常滴了一个铜壶是吧？ 哎，哪至于？真是 胳膊上搭个手巾。 博士，你刚才说起来那个，就是在家里做要准备半成品，我就想起来那个玉华台。 嗯、就是 玉 华 台，现在已经开始很忙很忙 了。对对， 我就记得那个1.9米的那个申师傅，那个手，天天在干活，就给大家准备那些半成品。 嗯。 其实要跟家做的话，一个讨巧的办法，就你不用什么都自己从生了开始做，买点半成品回去。 嗯、 对， 嗯。 所以过节的时候人口多，就是为了让这个菜吧，怎么吃都觉得还凑合，就是厨房永远留俩人， 嗯， 就一直得到最后他们才可能才吃、 嗯。 而且我发现一个家族里面干活的永远是那俩人。 是的，是的。 像我们家就永远是我五姐和我二姐。 信得过你那就说。 不是没有他， 没有 他五姐和那二姐。 信不过你。然后凉菜一定要有， 对对对， 那凉菜就是永远就那几样，就比如说是、 嗯、 北京人也好，包括北方人也好， 嗯、 因为人口多，反正像我们家就是一做凉菜一脸盆一脸盆的做、 嗯、 啊，这凉啊凉菜，花生米一脸盆一脸盆的。 您家有多少脸盆？ 不，就所谓那 脸盆、 就是北京话俗称钢笼盆 啊、 嗯， 就是您家是好多那盆吗？ 好多钢笼盆。 哎，这个钢笼盆好办，那往上一套，它不太占地儿。 是，然后就哪个屋要吃，啪，哎，这凉菜，啪，就这么弄。 我们家是炸虾片 啊，都炸虾片我们家 对，都 是 一盆一盆。 但 是 炸完虾片基本就被我捏没了。 都捏碎了， 不是捏着吃了 啊！嗨、哦哎，我们都是成盆的，一下四盆起、 嗯、 来了，先吃虾片。 我们家是我看我妈上周开始做肉皮冻了 啊，真的 哦，真好， 厉害了，厉害了， 真好，真好。 肉皮冻不也是下酒的凉菜吗？ 对对对对， 切着。 哎呀，行了，咱们接着推荐餐馆吧。 行，好吧。 说着说着，咱们就好像这周末就三十了似的。我相信在年三十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肯定像这种比较回忆的呀，怀旧的这种话题还是会 且推荐的， 对对对。 而且这样，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 啊， 这个问题呢，也只能赵导来回答。 哎呦，我 但是因为这个地儿可能会比较难选，所以我们进一个广告隔一下啊。赵导，你是组大局的人。肖雷问了，有适合80多人团建的地儿吗？来推荐一个。嗯，来一条广告之后，赵导推荐啊。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哎，大局来了啊！八十多人啊！ 啊，80多人，但是一说有点懵，我现在后来又想起来，那个大兴有一家，别说80多人了，300人都装得下。 嚯！ 就是。是叫星月湖度假村，它那里面有无数大厅，还有那种已经不算包间了，算独立大厅。 嗯， 大厅里面一个厅一边一个投影， 嗯， 还有大屏幕， 嗯， 还有麦克，还有舞台。 有、哎， 我觉得那地儿挺好，还能住。关键你喝完酒还不用开车走，还能住。 好好好， 哎，我想起一地儿了。 好， 每年在新发地不都有一个明厨百叟宴吗？ 百叟宴 那个地儿叫什么？ 京新发吗？ 对，京新发， 对，京新发 ，就那儿，我觉得应该也行， 不可以， 对吧？ 没问题。 还有一个地儿， 而且菜做的还不错呢。 对，你看那么多名厨，百叟宴能差得了？还有一地儿南宫。南宫有一个民族温泉度假村，其实说是村就是一大楼，然后那个楼呢，一楼和地下全是温泉，楼上都是带包间或者是大厅，那个大厅我觉得坐100人没问题。 行，铁骨铮铮说了，我们家人口少，年年都是在家做饭，所以就为这个我已经兼职考了一厨师证。 嚯， 哎呦，真好，热爱生活。 过节给大家露一手，真好， 厉害， 一看就是一个爱生活的人。 是是是。 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正好人家问到小胖了，可以让小胖教一下。这位朋友叫刘宇，他说小胖会做炸酥肉，超级爱吃，能不能说一下制作的全过程？ 2分钟说得完吗？ 不是，他说的炸松肉 啊，类似，跟你这类似， 真的呀， 类似。 是这样啊，这炸酥肉其实挺简单的，特别的简单，哎，特别简单，就是肉啊，您选那个后臀尖，如果喜欢吃肥的多一点的，您就选五花，自己家在这儿做就是这么好，因为你去外边吃吧，它那肉切的肉条倍儿细，你在家里边就可以把肉条做的粗粗的，调面糊。面糊非常简单，我一般只放盐和五香粉。放进去之后呢，但是我又在那个网钢本他们家学了一招，就是学那个炸过的那个花椒，也和在那面糊里边，让它有一些花椒的香味。 炸过的花椒对吧？ 炸过的花椒，我不知道 熟花椒， 对，新鲜的会不会太麻是吧？你稍微得去它的麻，然后和在里边之后，把那个肉条裹在里边，油一定要大，因为你过年的时候就一口大油，基本上一桶。 先炸虾片。后炸猪肉，再炸排骨，再炸鱼、 带鱼什么的，全都得炸， 是吧？ 千万别先炸鱼，对吧？ 对啊，那这 又腥了， 对，那油不行。 炸茄子，炸土豆， 对对对， 奶油谷子 啊， 对，反正就按照这个顺序炸一次。我建议您一次多炸炸，我们家一般都是三盆起，就是那个大，真是大脸盆啊，三盆起。就那大酥肉，您甭管这个过节的时候，您说我想吃点菜，拿一白菜啪啪一切，跟那酥肉放在一起一炖，哦呦，巨好吃，拌米饭香极了，香极了，特别的香。 他不用参加那个聚会了，眼睛已经放着光，回家吃酥肉。 对，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酥肉的做法，特简单。 那我再问一题外话啊，每年三十在你们家，大厨是谁？ 原来大厨是我爸，就是一到这个逢比较重要的节日，做饭都是我爸的， 就是手艺信得过呗。 对，我妈呢，就是平时做做家常菜，还行。但是到了请客宴请的时候，就得我爸上。现在慢慢的换成我了，虽然他们俩我连续做了2年了。虽然他们就挑毛病，说：“哎呦，你这带鱼做的怎么好吃啊？你这怎么做的不行啊？” 是， 有点挑。 我感觉到就是什么呀？他吃喝玩乐大搜索，你在这儿当3年主持了啊、 哎！ 第一年是学习过程， 对， 第二年就开始做，再回家开始做了， 出徒了，快啊！ 三年零一节，对对对， 而且 半年你就出师了。 每年过年的时候有一道菜是必做的 啊， 西红柿炒鸡蛋。 哦，哎呀， 这一就这每次都做， 牛老师版吗？ 啊， 不，他只有今年是牛老师版。 听听他们家4个菜 啊， 一个带鱼 啊， 一个炸酥肉 啊， 烧鸡 啊， 还有这炒鸡蛋。 啊，不，他们家还有别的，过年的时候有点特别的啊，听说过。 对， 小酥肉炸三盆呢，这一个菜就够上 心。不是一顿都吃完 啊？ 哪能一顿呢？而且到了这个。就是尤其是那个年三十晚上的饭会稍微的隆重一些，比如说做个海参啊，做个那个鸭子煲啊， 还有大菜， 会做一些这个，但是因为人口不多，所以菜不会特别的多。 三盆酥肉，你们家人口不多是吧？ 好吧啊，咱们先进一段广告，这个有任何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电视台美食地图的导演，以前是、 赵雪莲， 对， 现在导导嘛，咱把前面都省了。 哎，行啊，赵导啊，欢迎赵导。还有一位呢是畅销书作家， 会吃会玩的博士， 社科院满学 所的博士后， 对， 哎啊，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哎。特别好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聊的是进入到了这个腊月 啊，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聚餐，跟亲人也好，跟朋友也好，跟同事也好啊，可能都会有一些需求，所以呢今天我们请来两位，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适合聚餐的地儿啊。 是， 这个同时呢也期待着大家的这个推荐或者是吐槽，因为真的已经有吐槽了，吐槽的咱都念啊，好吧，怎么样， 念呗，你看我上这 什么？对呀、啊，我们不怕。 就是我来咱们那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时候，原来定的主题 就是 吐槽，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嗯， 来开始 啊， 吐槽了 啊，一般吐的都是你， 也，这个 LYNN 说了、我要吐槽啊，四世同堂的这个魏公村店换菜谱了，时令的蔬菜全都没有了，炖排骨40多一小碗，确实是无法欣赏。我要自己会做，我绝不去馆子吃啊！环境呢又太嘈杂，对面说话根本听不着，而且呢，这个，所以把这些馆子都惯坏啊。然后我特别用心的在找，没找着一亮点，反正用餐不是特别的顺心。这一看就是不是顺心的，就是有的时候我进一馆子啊，特别比如说服务员的一个眼神。或者是坐那上的第一道菜不合我的意，我整个的就餐环就是心情都不会特别好。 而且四世同堂那种地方吧，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你得是有这种特别的，怎么说呢，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去吃的时候，你不会受那环境影响，确实有点糟蹋，因为它有表演。就而且呢，你如果你要不喜欢那东西的时候，确实是。水炒，你就是说，你说那个多好的这个交响乐，你不爱那玩意儿，它也就是噪音， 那没错，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一般推荐，比如说什么腊月聚餐呐、年夜饭呢，都是挑这种特热闹的。 对， 可能我们会把菜品稍微往后排一排。首先，它的环境、它的名字可能更适合这个时候去。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一热闹呢，对菜品的要求吧，就不是特别严格。 这个四世同堂这地儿，说实在，我觉得不适合什么呢？不适合这个 一个人吃。 不适合谈事儿 ， 这个地、 是。 还比如说，不适合什么相亲啊。第二三回吃饭的时候，该进入正题儿的时候， 听不清。 第一回无所谓嘛，第一回你这个你还没话找话呢，正好他那唱点什么说点什么，你还能跟着聊聊，是吧？热闹就带着大家列了。现在你要是进入正题儿的时候，一定不能去这种地方， 对 吧？特别适合聚会，它热闹热烈，氛围好。 对， 想起来你刚才说那个相亲 啊。 搞的全是那甲方乙方那画面，那个刘备说：“你看这公交车，嘿，真好，有大段你看就是，嘿，这服务员还会说话呢，嘿，还有这个鸟还会说话呢。” 哎，我以为说，你看那只手，哎呀，长得多好，哎呀，拿钱包拿了几个，是吧？ 那他要是喜欢安静的，我就觉得有一个地儿特别好，就是那个雍和宫对面的京兆尹 啊， 是 那也有一个特别大的包房。而且也有那个能做诗人， 价格还不一样， 是关键是这个， 那个可以谈恋爱呀、啊，那安静，说什么 什么都行， 成本高， 是 特别不适合第一次去谈， 没错， 人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呢？ 哎，对，这个 投入太大， 就第一次去四世同堂，二三次进入正题去京兆尹、 这个 对吧？啊， 这个可以有，对。 另外呢，也要感谢啊，卫东啊，感谢卫东，因为刚才呢，那个就有人问嘛， 嗯， 炸酥肉， 嗯， 和炸松肉， 嗯， 炸松肉没问题，因为每年我妈在家都自己做， 哦，真的、 啊、自己做，哎，真的， 那是难的呀， 是是，因为老北京他爱做这种老北京的吃食， 哦、 哎，我喜欢，比如说从小他就自己在家炸春卷啊， 嗯， 包括还有炸元宵啊， 那、嗯 哎、真是大元宵啊， 是 不是汤圆的，包括这松肉， 嗯， 都自己在家做，包括拿那个，牛肉， 嗯， 然后都不用加土豆泥，我们家纯肉的， 我、 嗯、然后， 哎，那怎么能做的那个肉那么腻乎呢？ 所以啊，不知道老太太怎么做的， 啊、 我问他了，他也不教我 啊啊。 然后就是拿那个油豆皮儿抹、 嗯，对对对， 以后放锅里炸。 嗯嗯， 跟你说喝酒特别好吃， 对，因为那玩意儿还不怕凉， 是 热着更好吃。 对、 啊、 对、 嗯、 对。对反正每年我们都得弄一点， 嗯、 老太太自己包，弄一盖帘儿， 嗯， 然后唰唰的炸。 哎，对对，你说这松肉， 哎呀， 我今儿我要吐槽， 有、 啊，我要吐槽。 好， 昨天晚上， 哎， 昨天晚上去一个某这个就是我们家那边奥运村那边 啊、 哎、啊某这个商场里的著名小吃店，要了一碗那个杏仁烙。 嗯， 要了一个姜丝排叉、 嗯、 哎呀扎嘴啊，那个姜丝排叉吃的 是吧， 就是干到不行了，你知道吗， 姜丝 儿，就是我就其实一般的店不会这样， 嗯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家是为什么，然后昨天晚上就是这那个姜丝排叉就是硬干、 嗯、 一看就是第一你就是不是 放 干 的，不是新鲜 的，放干了、 嗯、 第二即便是说你是不是这个什么的啊，放干了的，就是你就是刚刚出品的， 嗯， 也不合这个、 嗯、 不合格， 嗯 就是不会那么硬那么炸， 好好好， 嗯， 哎，为了咱们调剂一下， 嗯， 让赵导说一个，他刚才一直说你新吃的一个安徽菜、嗯、 啊，对 啊，你可以说一个，当然在此也要给博士留一作业啊，这位叫小满的朋友，他说能不能推荐一个清真菜做得非常好的家庭聚餐的。 啊、哦，好 地方，好吧， 啊、没问题，没问题。 来，赵导先说。 我上周在那个家园路，就是 具体说家园路在哪儿不知道。 他刚才说是马连，那个 马 家铺 四号线地铁站啊，然后是 A 口上来。 今天咱们是地铁沿线的美食， 那个得走一段呢。 嗯， 然后我说实话，那个朋友叫我去吃饭，我其实挺不高兴的，因为我家那边特远，然后开车不方便，然后我那天又那么冷，然后一看到门口是有徽乡人家，我就觉得嗯，这地儿能有什么好吃的呀？ 对，臭鳜鱼吗？ 但是进去以后，我们吃完就点了六个菜。我们四个人点了六个菜，然后竟然全都吃掉了。我们没点臭鳜鱼，虽然每桌都有，但是我没点那个，我们点的是一个剁椒鱼头。 嗯 嗯， 就那个菜最快，连汤都被蘸了吃了，拌米饭了。然后还点了一个、炒小青菜。说实话，青菜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微微有点发苦，有点像那个广西或者盖菜。它炒豆皮儿特好吃，还有一个就是看着很肥，但其实不是肥肉，就是那个就是安徽菜里面常有那叫什么，就是全是腊肉的那个 腊肉 三宝之类的， 什么腊肉合蒸啊什么的。 对，腊肉合蒸，然后点了六个菜，然后全吃掉了，真的很好吃。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想，哎呦，这得花多少钱？因为安徽菜不都贵吗？然后特别忐忑去结账去了。然后我 是按着那个徽商故里的。 但是结账，我们点了六个菜，然后份儿都挺大的，然后那米饭 都吃完了， 对，全吃完了，然后才结了210多块钱， 嗯， 好便宜啊！然后 都是素菜吧， 剁椒鱼头是荤的吧，腊味合蒸是荤的吧， 腊肉嘛是吧？ 对， 菜量呢？ 菜量挺大的，当然就是。我觉得我说大的话真的就不小了，因为我挺能吃的。 节前聚会不要叫赵导啊。 是 他暴露了，你知道吗？能吃。 对，这刚才他说了，他前两天把一个这个国家级的那个面点大师惊着了那个饭量。 对，我把那冯老师吓了一跳，直喝茶压惊。 哎呀呀呀呀呀呀。 对，喝的飞的都要飘起来了。我之后我说冯老师别喝了，我吃饱了。 哎、那个，这菜馆是大菜馆小菜馆？ 它门面看着不大，它挨着那个咱北京著名那个老中医，然后鹤年堂 啊、 跟它在一个院里。然后那个门呢还不是特别的明显，你得拐到旁边那个防洪渠里头才能看到那个门。 嗯， 然后就是但是去吃了以后就特别念念不忘那个店，我觉得那个店真的是性价比超高的一个店。 嗯， 然后他家也有包间，那好像只有四个包间。 好， 我们做大堂。 咱再补充一个啊，京京京刚才说的就是八沟附近的那些要吃大菜的传统菜的，说要我要吃那种像卤肉啊海参什么的，你说那个突然想起来，因为苏州桥离那是不是也算不算 算近 对吧？ 对， 跨过那桥不就是了吗？ 不远， 那去五代羊关啊。包括像白家大 羊关有卤肉吗？ 有卤肉， 有卤肉， 有卤。但是现在吃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因为它是肯定是秋天做的。 嗯， 但这时候会不会还有不清楚？ 嗯、 但是他们家有他爱吃的那种东西， 嗯， 而且都是老菜。 啊，对，五代羊关， 我觉得五代羊关大包 很好吃， 特好吃、啊， 超好吃。 还说主食呢你？ 上一次我是秋正好赶上秋天去的，那是他们第一年开始恢复卤肉的制作 啊、 然后他又跟我讲这个卤肉应该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做，我们家是怎么怎么做的，后来听说据说是一直都有、但是不知道这个时候您再去还有没有他们在就是秋天做的卤肉还有没有了、这个不太清楚了啊、 好， 可以去尝尝，而且环境也好。 清真菜馆，来 清真菜馆，我比较 家庭聚会， 我的咱们这个老字号基本都比较那个， 对 啊、那个又一顺刚才说过了，然后家庭可以聚会，鸿明楼， 对，不，那人家说东边， 哎，东边我说一个鸿云楼， 哎，鸿云楼，对对对， 啊、 鸿云 哪儿啊？ 鸿云楼，胡家楼， 哦，在胡家楼、 哎，他们家 好吃，鸿云楼那个老板 是、 他是 何老师， 是。中国那个什么 清真菜的传承人吗？ 不光是传承人，关键是人家是给厨师各种大赛打分的，就说了算的评委、 哦。 他是定标准的， 对对对， 厉害了，厉害了。 所以他是给这些厨师定标准，所以他馆子里的东西的标准都很清真的啊、对， 好好好 啊、这个鸿云楼确实不错， 东边的 啊、 东边还有别的吗？ 紫光 园啊。 啊，紫光园，但是紫光园现在我说句实话、 您去老店、 有点烂开的 啊， 对吧？就是 老店 哪儿，就是东大桥那还行， 对对，东大桥那个还不错 啊， 对对对， 东大桥那儿我就是在街边站着吃过那签子串， 可好吃了， 一直看着啊，哎呦，这大签子弄的， 是外卖窗口也不错呀， 对 吧？ 哎，真好、真好。 然后里头炒疙瘩什么的，然后包括团结胡子好像也还行。紫光园， 他们家的炒疙瘩我在朝阳路上吃过。不错。挺好。 那要是说炒疙瘩的话，还有一个清真馆子，就那个东边老门框，他们家有一百种炒疙瘩。他家那菜单上就全是各种什么什么炒疙瘩，两面一百。 他们家那菜单是不是疙里疙瘩？ 在那个甜水园 。 甜水园， 一锦园是吗？ 一锦园 我没听说， 我不知道 一锦园是清真的， 是清真的、 而且呢这是环境做的特别，氛围做的特别好。我知道呢在北三环外，应该不到北四环的时候、那边有一个一锦园的店，但我不知道东边有没有啊，您可以搜一搜。 那谁结婚是在一锦园吗？ 凯、结婚的那么多 啊，好吧， 是不是？ 是、哎呀，好 MOI 说了，各位在哪家能吃到比较地道的老北京菜呢？家庭聚餐。 你刚才说几家都还 是吗？是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菊气、花家怡园。 老北京菜说实话啊，这些说是老北京菜，这大量掺杂的都是 鲁菜 啊，然后 天津菜。 正经说北京菜就是那哪儿那个砂锅居。 砂锅 居是正经北京菜，因为原来就烧辽白煮嘛，它的什么砂锅系列，包括这就是炸系列，炸紫盖、炸肥肠等等，这都是那个过去这个就属于烧辽一类的。北京其实北京风味的东西少，但是这个砂锅居是纯北京风味。还有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清真的老字号南来顺啊，包括这个又一顺啊，这个 西来顺 啊，这个是北京清真菜， 对， 这是另一个系列。 我说一不是清真的，但也是老北京特别贴地飞景，就是我们家附近那个阅兵 啊，阅兵， 阅兵饭店、那个号称是中国第一个那个个体户的餐馆嘛。 对对对，不是号称，确实是比我大一岁 啊。那阅兵那些菜全都是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 什么五丝桶啊、蒜泥白肉啊，什么那个 肘子什么 蒜泥啊，对，蒜泥肘子， 全是凉菜嘿。 不是五丝桶是热菜，然后锅塌豆腐盒啊，蒜泥肘子， 还有炸鱼球， 对， 还有那个白菜，那叫豆泡白菜， 这个就是特别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北京菜那感觉。 说起来北京菜，你要严格定义，特别难定义。 其实 是真 的 特别难定义， 嗯、 对啊，他你一说这就基本上要说大菜，基本全都拐鲁菜那边去了。 因为鲁菜里头还有京鲁菜这么一道， 对呀、啊，对呀、啊， 对吧？就是他是当年落在、啊、在北京落在鲁菜馆子里头其他省份的菜， 嗯嗯， 你比如说赛螃蟹 啊，对， 对吧？那个这刚才咱们说那个哪儿？汇丰堂那个烧烩爪尖儿，这都是南方菜，然后后来落到北京，是南方人带到北京的鲁菜馆子。 嗯， 山东也并没有。 哎，为什么一提到北京菜就没有人说类似于什么老北京炸酱面啊或者什么的？ 他不能 不说菜吗？ 对啊、他不是，他是算小吃类的面条类的嘛？ 对， 那不是主食吗？您不是不让我说主食了吗？ 啊，刚才说了一下包子， 闹那么多饭馆以这个为主打， 他就是等于是主打小吃类的了，对吧？煎营北京菜， 而且这炸酱面嘛，因为我原来拍上菜的时候，专门有一集我专门做的炸酱面， 嗯， 然后我走访了很多卖炸酱面的馆子，大的小的都有，我们就发现真的是一家一个味儿。你要说吃的特别舒服，还真就是自己家里做的舒服。 嗯， 那天和盛是北京菜吗？ 嗯，也比较融合 吧。 我觉得天和盛这种吧，就跟什么郭林呐、啊， 嗯， 这个有点类似。就是 百万， 近百万， 对对，就都是九十年代那时候起来的，然后是那个时候的风尚，饮食风尚， 嗯， 然后他还现在还有大量的这种风味余存， 嗯， 对吧？他没有特明确， 对。 其实像这个就应该，比如说您去哪家馆子吃哪道菜。它有可能您能找到相对正宗，因为就像我们说那五代羊关似的，它其实跟北京菜也没什么关系， 对 吧？就是人家说自己是鲁菜，但是里边确实有老的北京的东西在里边， 对对。 所以你说它到底算北京菜还是算鲁菜？而且你说要说到北京菜，那家该怎么算呢？ 对， 那家那你又隔出来宫廷菜了，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地儿了，北京宫， 哦， 北京宫正经做北京菜。因为 都有什么呀？ 它是你知道，它是一这个利家菜的一个算一副牌， 哦、 所以它又有那个北京宫廷菜，又有北京菜，又有鲁菜， 嗯、 反正都是他们那个老总爱吃的。 嗯， 他们老总是一个特别老北京的那么一个老先生吧。然后呢，周围的一群都是爱吃北京菜这口的人，所以他就规制了这么一个。就是以他的标准作为的北京菜， 还有一地儿就是那个美术馆那儿有一个刘家食府，也是北京菜。 好啊，这个咱先把北京菜放一放啊，回来咱单说一期北京菜， 哎、 而且把在哪儿吃哪个，咱就说详细了。咱先这个回答一下这个变圆的问题，他说了，我这个东三环，想请我姥姥吃顿西餐。啊，你们 太多了吧？ 你们一会儿慢慢挑啊， 适合姥姥吃的， 适合姥姥吃的啊。这个一会儿我们慢慢推荐，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咱姥姥真时尚啊，想吃顿西餐， 是， 来吧，这个要求挺高的啊。 对，我也考虑到那个年龄阶段， 牛就算了， 丰俭由人。我觉得，比如说最接地气的，就是 你不要说披萨哈， 我觉得那个日坛， 小胖说出了我的心声， 真的呀， 最接地气的，对吧？这个可以有啊， 这个可以有啊， 对啊， 这是 日坛路那儿有一个俄罗斯人做的，那算西餐吗？ 算呀， 当然算。 在十字路口开了得有20多年， 开 了好多年了，而且很火生意。 对，很多那个爷爷奶奶辈儿的人，周五去那儿跳舞，周六跳舞完了以后聚餐。 啊，那个相对近啊，人家说东三环， 但是他说那个比我说的还离东三环还近。我说一个这个也是俄餐， 动物园去了是吧？ 不是，东直门内。啊，俄罗斯大使馆附近啊，俄罗斯大使馆附近那儿，因为那个是我一个俄罗斯的叔叔推荐的， 就是他们两口子原来是就一直学，和我们家交往好多好多年了，二十多、二十好几年了。 嗯， 他们那会儿在新华社当那个专家，然后就带我们全家去这个那个叫白叶。 嗯， 白叶餐厅，他们认为这个 是就是吃俄餐很正宗， 不是吃俄餐很正宗，他们认为那个是莫斯科的味儿。 哦， 这个比那个老莫尔他们觉得还莫斯科，就是接近于现在莫斯科的味儿。 嗯， 比如基辅他们能吃，咱们吃不出来，他们那一尝他们就能吃得出来，哎，这是乌克兰的味儿，这个是莫斯科的味儿， 嗯， 那个是可能彼得堡的味儿， 嗯， 哎，这个白叶是纯莫斯科的味儿。啊，这他们，所以这不是中国人能达到的这么一种感觉了， 嗯， 啊，而且呢消费很低， 嗯， 里头还有各种宫保鸡丁盖饭什么等等的， 哇， 啊， 是吗？ 对，我觉得这老外常去的地方反而会很实， 哎哎，这算西餐呐？ 不是，会很实惠啊，但就是因为很多外国人去那儿， 亲 啊， 你一个好吃口西餐的，来东边，你给指真正西餐的 啊，真正西餐，你比如说那个，我觉得啊， 三里屯， 就是塞利亚算吗？ 那个还乔夫芳草地 啊，乔夫芳草地， 这我觉得可以给人画两个道，一个就是。俄餐可能是那个年龄段比较容易接受的， 嗯， 又比较便宜的。 姥姥那个岁数， 因为他提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 嗯， 两种就是诉求。一种呢， 嗯， 就是说他姥姥本身是爱吃西餐的， 嗯， 喜欢怀旧， 有可能 那个俄餐莫斯科纯莫斯科味儿的， 是的， 哎，这个可能比较适合。另一种呢，就是想带姥姥吃点好的，就原来没 啊， 对，吃点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再说一个西餐的就相对消费高一点， 嗯， 而且做的相对比较地道一点， 嗯， 那个 Opera， 哦， 啊 Opera 乔布芳草地里 高 一点，然后而且呢做的比较好， 老 是吧， 嗯， 那国贸饭店也有， 国贸饭店有啊， 国贸西餐厅也都是给老外， 对， 是是， 嗯， 哎，那天咱们吃那个叫什么来着，咱们吃那个 提亚狗 啊， 提亚狗也可以吧， 对对， 这眼神泡的， 那个和 Campbell 啊，对， 高配 版， 对吧？啊啊， 对对对， 你说东三环呢？ 嗯，包括您三里屯那个那里花园，你只要那西班牙餐，你只要 以后都 老了不适合吃这个海鲜饭了，但是其他东西，比如烤乳猪什么的也都挺好， 嗯， 是， 对吧？ 哎， 不过在此我们要感谢Sunny， 嗯， 他说西餐，我觉得老人可能对德式大肘子应该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 太撑了吧？ 酸不酸？ 嗯。 太横， 又不是您姥姥，真是 德式大肘子，说各种方向 啊，对 的， 德式大肘子，深德乐家 ，就在我们那， 是是是， 日坛的南门， 对对对， 南门旁边，另外还有一家，这是我自己特别爱去的，就在蓝宝。位置绝对符合东三环，还不到东四环， 嗯， 啊，蓝宝国际公寓， 嗯， 一小门脸特别小，叫蓝山 咖啡， 嗯，应该叫蓝， 真的是咖啡， 蓝山咖啡。应该就是蓝山咖啡吧，那个反正是蓝山那俩字，蓝色的蓝，山是杉树的那个山，木字旁上仨撇那个。他们呢是原来基辅的大厨， 嗯， 人家自己做的一个小店 啊， 而且做的就像你说的，它是哪个区域的？就是那个 乌克兰呗，它基辅吗？它乌克兰吗？ 它不是乌克兰， 还不 是哪个区域的？就是那个地方的特色， 啊， 吃起来呢人均大概。吃好了，我说就是您就可着那个这个必点的点啊，人均150左右， 嗯， 就可以吃下，非常好吃，而且里边呢，它不是叫那个液体面包叫什么来着？那个卡斯不是 啊，那个 格瓦斯，它不是格瓦斯，它是就那我说的想不起来的那个地方的当地的一种饮料，比格瓦斯好喝多了。 哎，你说这个，我想想，格鲁秀色。专吃格鲁吉亚菜， 哦， 这也是比较小众，但是也偏东欧，但是又没有那么俄式。 嗯， 哎，你说这差距怎么那么大呀？你们俩一聊，嘚嘚说出这么多，格瓦斯都知道，我那怎么还披萨哈呢？再逼我准备跟姥姥说，吃个 Burger King 也行。 给姥姥列一担子啊， 是是，让姥姥选， 对，挨个来。姥姥，您是想吃？是欧洲的还是俄罗斯的？ 不是，就是东欧、西欧、南欧、北欧。 呦呦呦， 对 对对，南半球、北半球。 姥姥说老了， 姥姥 说老了吧？ 别闹，别闹。

他有些瑟瑟发抖，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18:33，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一个时段正在为您直播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啊，我是导导赵雪莲。 大家好，我是波黑样。 哎，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情况啊。这个两种方式，手机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您家的电脑呢，输入北京广播网都可以看得着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的是腊月里边，咱们请客吃饭，咱们去哪儿呢？好多朋友都要传大局，也有传小局的啊。比如说大局的有宁排骨，不是排骨说了，紫竹桥附近30人的聚餐的餐厅有推荐吗？ 紫竹桥， 哎呦， 先想想 Mr. 陈说了啊，哥们儿有好事要请我们吃饭，大概11个人，人均200左右，300以内吧。西四环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菜系无所谓。 这俩都靠谱，一个在西三环，一个在西。 我先说西三环， 好， 西三环到西四环之间有一个松鹤楼， 啊，可以有， 这个可以， 这个2-3百之内一个人拿得下来， 紫竹桥那儿有一个东来顺，算不算啊？ 哎呀，可以，但我相信陈先生可能不会选择东来顺。因为年轻人嘛，又说有人有好事儿， 对， 那肯定得宰人一顿啊， 东来顺有炒菜吧？ 哎。东西三环不就你们台那边，你不知道吗？ 我就觉得最近就是东来顺，因为我跟那儿拍过片子，他们家有一个自制冰激凌特好吃。 然后你们台那边还有一个燕云楼，这应该也行，对吧？ 那个范围也算啊。 哎，紫竹桥附近30人的聚餐啊，有一地儿特好，我们马上就要打算去。吃的是那个云南菜，叫全味道，您可以搜一搜啊，因为这个地儿不太好指，就是它在一小胡同里边，但是呢味道做得特别好，他们家的豆米火锅好老好吃了，上来之后特难看，巨难看的一锅东西，就看着就一点食欲都没有，但是 你是夸人家是骂人家， 但是吃起 酱的 先抑后扬， 真的吃起来你就觉得哦哟，怎么能这么好吃， 你都不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 是吃的天昏地暗， 真的真的每次谁说的啊？ 你一会儿再说他， 吓我一跳。那个每次去那儿吃，除了比如说去动物园，我就去吃那个杨大爷，要不就是去他们家吃那个，就要一锅豆米火锅。 对， 我们两个人吃都不一定能吃得完。里边他做的贵州的一些菜，在其他的做贵菜的，就贵州菜的馆子里边，还挺难吃得着的。 对， 那得去尝尝。 真的很好吃。 对，实际上我倒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两个选择，或者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您真的是希望就在西三环附近，您可以往舞蹈学院和民大那边走走， 对对对对， 那边好吃的饭馆很多啊，您可以自己选。另外一个呢，您可以往动物园附近走， 对对， 因为你从西三环那桥你一直在往东走嘛， 其实就奔西直门那条路嘛， 对对对，您可以选择杨大爷。如果年轻人在一块聚聚的话，在那喝喝酒，吃涮肉， 对， 还有一个小包间，其实是很热闹的一件事儿，这个没问题啊。另外呢，像亮子洪亮也说了，哎呀，别说松鹤楼，难吃死了。你住那边，你说两个呀，因为每次都问胖子哎，胖子你就住那个西三环那儿啊，紫竹桥，说说那边好吃的。还是东边的多。 是他每天是从东边到西边，是下班回家路上就能把饭就解决了吗？ 是是， 对吧？ 是 我们台边上有一个，就是您说民大那条胡同里头有一个同心小馆，是我们聚餐老去的。 哦，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 它是那香菜味儿的，就是聚会特过瘾。 胖子又说了几个。他说哪个靠谱哪个不靠谱你自己念， 就是全味道。全味道我刚才说的是云南菜吗？ 你说的 是 是 啊， 哦，那不好意思啊，是贵州菜，贵州菜。 哎，对，你开始介绍的时候是云南菜，后来说着说着 说岔题了， 就变成贵州 菜、啊。云贵，云贵一家亲嘛。 我要去尝尝。 人家是贵州菜啊，贵州菜。嗯、然后你看，这大爷他也同意嘛，杨大爷嘛，嗯、 对 吧？ 对，同样说了，杨大爷也没问题。 对， 是。 对，另外还有三姐家常菜， 嗯， 还有三样菜，他觉得都还不错。 嗯、 对、啊，在西边的、嗯，最后一个问题啊，贝贝说了，东二环与东三环之间20个人一大桌的地儿有吗？有可不老少呢，先不说酒店里边啊，因为东二环东三环之间有很多的酒店，里边都有大的包间，您就算不甭管什么西河雅苑的，甭管是那个在日坛西门的日坛东门的那一家，里边也有20人的地方，或者是您直接在新的北京电视台的往东走一点的那个 华家怡园 也没问题。另外还有，如果 大的点儿就是国贸饭店算不算？ 嗯、 那里面就有很多 那 种新国贸， 他都说都撇开那些酒店， 对，撇开那些 酒店、啊， 那就觉得如果要是想人均再高一点的地儿， 啊、 比如新荣记 啊， 对吧？ 是是是， 给你批出来120人的，当然、 嗯、 可能那个价格就上去了，但是确实好吃啊，也有那么大的地儿， 可选的太多了， 太多了，确实太多了。 因为东边、 啊， 尤其是东二环到东三环， 对对，这是最汇聚的地方啊。 对，东三环那儿百子湾那块还有一个库香，吃那个。就是、 香菜的， 对，香菜的那也特好吃。 嗯，好， 好吧，嗯，咱们说点正题儿吧。 嗯 啊，哪个题儿不正啊？都是聚会的。 开始吐槽了啊！啊，开始聚会了 啊， 聚会了。今天咱们要推荐的都推荐了吗？ 啊，没有， 没 呢，没 呢， 起来 没有呢？ 还没开始说呢，我感觉。 来，先从赵导开始说。 啊、 好吧。我先从城里往外发散啊，那个沙滩北街那儿有一个成都驻京办， 嗯， 就是以前我们就是老觉得有个四川驻京办，就忽略了成都驻京办。后来那天我们去吃饭去，就发现那家店的川菜做的真的挺好吃的，什么就常见的麻婆豆腐什么的，就是你小时候吃那个感觉，然后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过了1:30就不点菜了。中午的时候， 嗯， 人家竟然还休下午呢，人下午还休息呢， 好多都这样， 真有人。 可是他在故宫附近呀、 啊， 他竟然在中午还休息， 啊、 这个我真想不到。 他是特偏一小胡同里头， 胡同挺宽的，两排停车呢，还能过车。 啊、但是你出去没有不是那么热闹的地儿， 嗯、 对吧？ 嗯，然后但我觉得他们家是 菜不错， 对，菜真是不错， 啊、 就是吃川菜， 啊、 还喜欢吃小吃的也特别多选择。 嗯、 然后呢，再从这边往外说，就是有一个，甘大寺民福说完了、 嗯， 然后那个。我说一个南三环的吧， 嗯， 然后也是一个聚会的地儿，但可能年轻人更喜欢就是撸串的一地儿，然后它叫那个，串就是吃串的串，叫串族， 嗯， 叫就是串族，然后那是原来从那个哪儿搬过来的，从那个枣林前街那个管事赤八升级版、 嗯， 现在那个屋里面装的特别好看，那个就有点乱，但是年轻人可能喜欢，像我这上了年纪的， 装的特别好看，显得有点乱。 啊、对，就是屋里有什么路灯啊，那个自行车啊，什么水管子呀， 就你在里头吃，就跟在当街吃似的。 哎，对对对。 哎，他说完这个，我感觉这地儿确实够大。 然后那个， 那就应该把桌撤了、 啊， 就假装路灯底下、 啊、弄点马路牙子是吧？ 席地坐。 啊、他们真有一排是小马扎的，就特矮的那个、 哦 哎，然后老板说这摆不了。两条就得撤了，说来吃饭的人都说坐着窝的好， 那肯定 他们要喝酒，然后上最后都多大桌去了， 是、 啊、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就是10块钱12只的那个就是一把烤串羊肉串、 嗯、 10块钱12只的， 对、哦、就是那个要我说就是肉汁儿，我就特别想去后厨看他们怎么穿上的、哦、 小串， 对，我吃比如说吃30串的话，我觉得那肉撸下来还攒不出一丸子来，但是特别烤特别透，就有点吃那油渣那感觉、 哦、 香，嗯， 好好好， 我觉得这几家店是我最近发现的，就以前忽略了， 嗯， 叫管翅儿， 叫串足， 串足， 对，串足，这地儿还是这个面点大师冯怀山老师带我去的， 啊啊、是吗？ 哦、冯老师，你能想老爷坐那撸串的感觉吗？ 嗯、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就是花花直接就想着点串了，来牛心管儿，再来一个鸡翅膀，管翅儿， 这有炒方便面不？ 有，他们家真有炒方便面啊、 哦 嗯，还有 就是座商就弄成一个油商的架势是吧？ 对 对对对， 室内的 啊。 而且那个冯老师还跟他们家烙糖油饼 啊，是吗？ 对，冯老师糖油饼就跟外头买那不太一样，就是个儿不大、 啊， 但是那个特别厚实，跟外面糊一层那个面包渣似的那个， 嗯， 特别特别脆，凉了吃的也脆。 哎呦，好，王川也给我们推荐了，说聚餐当然去杨家八大碗啊， 嗯， 年味十足，扣肉松肉巨香啊， 是 昌平那边的啊， 是因为你看，大院后边就看到北边的山了嘛， 嗯，哎呀，这地方 还有一个在东三环的叫螳螂 啊， 然后他们家 是在工体里头吗？ 对，就那个海底世界那一进门那一块，然后他们家那个就是也挺好看的吧，我觉得可能年轻人啊，过节 重新装修了嘛， 对对对，还也挺有特色的， 是挺有特色。我们台，哎呀，不能揭秘，某位主持人在那儿 结婚的时候 办的婚礼是吧？哎呦，那很漂亮， 也不是办，就是 小型答谢， 哎，对对对对对，大概是挺好的，挺好的， 来。薄猴样 啊，那我来啊， 爷， yeah. 憋了半天了。 哎， 第一个我说说这个，肯定现在还能订上位子的，太傅酒店博景轩 哦， 段誉那儿， 对、 嗯、 对吧？那儿应该现在还能订上年夜饭， 就是、在北医三院那边那个，是 就是金门桥嘛，啊、 对, 对对 对， 对 吧？他那儿 电影学院那边那个。 啊，对，就是他那小月河边上那个、 嗯，就是跟胳膊那么粗的那个油条， 不光是那个，咱们说熟醉蟹 啊，对对对， 对不对？熟醉蟹，哎我。 威哥，咱俩是一派，都是主食派。 这个我吃了好多家，首先我还是觉得他们家最好。 嗯 啊，我觉得他们家最好。 嗯， 酒味没那么厚。 他们家那醉马小也不错。 啊，我没吃过他们家醉马小。 我吃了 啊，是吗？ 也还不错 啊。然后那个煲仔饭， 油渣炒饭也还行。 鱼头， 对， 等等等等，我觉得做的都，我们家去年中秋节是在那儿，中秋节那儿基本没什么人。它好多都是隔成小包间、 嗯、 啊，所以现在订应该来得及， 是 对吧、 嗯、 这是博景轩，还有淮阳府、 嗯、 淮阳府有三个地儿，安定门 西单 还有一个游园惊梦， 淮阳府还有一个一起的店叫福泰宫，在西客站那儿。 哦，那我都不知道 啊，这还真不知道。 他们是一起的，然后叫福泰宫、 啊， 就是比淮阳府的人均稍微低一点，但是菜差不太多。 嗯， 哎，那个能包大肠，那个 我又来了，这是大局。 好， 这个赵导的这个大局观特别好啊。这个淮阳府还细说吗？还是 不用细说了？ 不用细说了吧？ 对，现在可以被誉为是知名品牌， 好像好几个排名餐厅排名它都排第一， 是的是的， 而且消费不是很高、 嗯。而且没跟你说吗？就是据说就是世界餐饮协会的，他们排了一个，就是在全世界 啊、 就是只要你能品尝到美食的正经的餐厅啊， 嗯， 不是说那种路边摊啊什么的， 嗯、 正经的餐厅，排名在前1000位的， 嗯， 就全世界的， 啊、 像淮阳府啊、 嗯， 大董啊， 嗯， 菊器啊、 嗯， 就等等这些，都为我们争光 啊， 非常好 啊。 而且因为这个不光是人家权威机构评、 嗯， 这也是让全世界的这些爱旅游的朋友们他们投票， 嗯， 然后就说啊，我在那个中国、 嗯， 我喜欢吃上海的什么，北京的什么， 嗯， 那北京的这几个餐厅都是榜上有名的、 嗯， 非常 好。 好 像还有京兆尹 啊，对对对对对、 嗯， 非常好， 嗯， 真的。 这个那我就不细说了啊，就是说、 啊、不用细说 那个西单那家的， 嗯， 干丝做的最好，我觉得。 什么丝？ 干丝，大煮干丝， 大煮干丝 啊，这个游园惊梦那儿有一个肥肠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最好，其他的我在那个安定门还没吃着。嗯，这个反正这有一定的区别吧。 嗯 嗯， 最近我吃过最好吃的大肠， 啊、 是在西边的最三川吃的金刚大肠。哎呀 啊！啊，上次你好像说来着， 糯、 啊、对对对， 哎呀，那个又有韧劲儿，又有糯劲儿，尤其上面它还。点缀了一点点的小蒜蓉， 哎，就得有那个，就得有那个， 恰到好处， 啊、 真的， 肥肠伴侣， 好吃极了， 那入口， 嗯， 滋儿拉一口肠，滋儿拉一口酒，我的天， 真是，嗯、真的挺好吃， 太好了，北冰洋也可以，哦， 所以那天我们去吃的时候，小胖还说，哎，给我来一个那个虾，对不起先生，孤清了，卖完了。 只能吃大肠。 嗯， 好的，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咱们接着再把没推荐的跟大家推荐一下、 嗯、 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 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推荐之前咱们先解决问题啊，小叶子说了，孩子马上考完试了，小学啊，想带孩子吃点适合他们吃的，最好是在北五环的清河附近，人均呢150左右，有没有啊？ 两位， 我 特别是一个住在北边的朋友， 我是住北四环外啊，那就我们家附近的就可以呗。 可以啊， 是吧， 有点远， 虽然离清河还有一点距离。 是的， 得是适合孩子， 要不要再远一点儿？那个， 我看听听有多远， 就是也在那附近，啊、就是有一个，那字念什么呀？博士，有个什么和人家？ 什么和人家？ 树和人家吗？ 就是，反正就是你们家那附近。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天和人家，我不信那天字你不认识。 不是那个字感觉特别奇怪，好像是北京特别老的一条河。等我查一下去吧，什么和人家、啊、哎，我带我儿子去那儿吃过、 啊、行，你先查你的 啊， 来博士。 五道口那边， 好， 是吧，五道口那边你比较适合小孩新奇特的那种想法，而且呢、嗯、有西餐有简餐，比较适合带孩子，还有一些这个外国的那个风味吧， 嗯 也不贵，而且呢那个周围可以玩，可以逛，可以看电影，有游乐的设施、 嗯、 然后有书店，有喝咖啡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可以在那边书店那种带咖啡带书店的咖啡馆、 嗯、 啊，坐一坐，吃点甜点，然后吃一些西式简餐，因为店太多了，包括一些等于我觉得我吃那边的好多的这个外国风味的餐饮得有20， 对，就捋着五道口那条街。 我是中学是北航附中、 啊、 大概有20年我都在那边吃那种各式各样的好玩的东西， 烧烤啊什么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五道口离清河相对还算近， 还好， 嗯， 还好， 嗯 嗯, 嗯。哎，其实清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海记。 嗯， 巴克利海记的第一家店，北京的第一家店就在 那 边。 啊、那牛肉丸火锅， 对， 嗯、小营桥那个。 哎，对，就在那边，不知道离您近不近啊？我觉得那个也挺适合孩子吃的，而且呢，说句实话，吃了这么多家的牛肉火锅，我觉得也就他们家的还算比较好吃。另外呢，还有像什么，可以去那个哪儿？那个，看啊。马上哎，蝎王府吃羊蝎子 啊， 对吧？那边有清河店， 嗯、 还有那个老鲍三儿也在清河那边有个店， 哦、真接地气。嘿，你们俩说的这些，啊、哎，怎么样啊？你找着了没有？ 我那字实在是不认识，打不出来，就是。 你应该上度娘先找北京最难念的那个那条河的那条，然后慢慢查。没事儿没事儿，有梦的兔子说， 嗯， 问一下嘉宾。淮阳村怎么样？如果聚会， 淮阳村好像 是颗粒淮阳村还是淮阳村？ 就三里河的那个是淮阳村吧？ 不是，那是淮阳春。 哦，那是淮阳 村。淮阳村好像 是 崇文门， 那就是颗粒。 那是 颗粒 啊，颗粒 就是、 啊、 也还行， 还行。 马西上边、哦、旁边那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也还不错 啊、 嗯，也还不错。但是说句实话，淮阳菜啊、 嗯， 目前来讲还就是刚刚那个波叔样推荐的 啊，我现在 就确实， 我现在淮阳府超粉， 就是跟谁推荐、啊、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很满意， 没毛病，绝 对 没 毛 病 啊。 而且你说它价格那个性价比，我觉得是很高很高的，价格不是那么贵。那我看当时那个某点评网上写的是202人均， 就对，但是我每次去都得奔至少400了。 分就是 看你， 所以就看你怎么点， 对对对， 所以就是风俭由人的这个， 对对对， 还分饭量 啊，是啊，也不一定 这样，光吃主食的 啊，不 贵， 不一定，你像他那大盆红烧肉是吧？那 就是 啊，我都没点那个 啊， 真是的。 那年糕特好吃， 嗯， 又来了 啊，嗯！黄鱼烧年糕特好吃。 那个哪儿，就是月坛附近， 嗯， 就是那个儿童医院那儿有一个龙岗酒楼， 嗯， 也经常被大家忽略。我也是偶尔进去，然后其实他们家那东北菜做的也挺好的， 嗯， 那个主厨 哦，那是黑龙江大厦那儿吧？ 啊，对，就是龙岗酒楼， 啊，就二环边。 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家有几个菜我印象特别深，有那金饼， 哎， 嗯， 他们家就有德莫特利鱼吧？ 有，然后那个饼特别薄，就能看字，然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饼， 嗯， 好像还真是主食派。 好 ，Jennifer 惊问了，说：“哎，通行中心的那个 Uniqlo 怎么样呢？你们去过吗？” 你再说一遍 ，Uniqlo U N I C O。 没印象， 啊， 我这么接地气。 我去过，还不错 啊， 还不错。那个原来咱们的是邢娜娜呢，她还推荐过，还好吧， 嗯 啊。还有王晴说了，亦庄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吗？ 亦庄梅州， 梅州是一个无二制坊， 哦， 啊，无二制坊，吃过确实不错， 嗯 嗯 嗯，那边不是现在新开了大董了吗？ 啊，是吗？也开大董了， 也开了。 嗯，在亦庄啊， 然后还有那个多宝宝不是介绍他们那个林肯 park 那边有一他特爱吃的那个素菜馆吗？ 啊，他怎么没带我去啊？嗯，这交警我跟你说要散， 好，咱们说下一个题。 哦，那个， 哎，还有一个地儿是比较适合家庭聚会， 嗯， 然后在王府井附近，就王府大厦边上， 嗯， 希腊胡同一进门那块一进口呢，有一个福惠慈园， 嗯， 他们家是仿荤的素菜， 嗯， 然后一般你不特别注意的话，也吃不出来是素菜， 嗯， 然后有 那 个大包间， 哦， 然后服务还特好。 嗯，这个有朋友问了，说，哎，赵导，你说的是那个是龟河吗？就是一个女字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为 啊，对对对， 哦。 那字念龟是吗？ 不知道啊， 龟和龟和 是龟吗？ 是 哦， 真不认识那字 啊！你现在可以色吃了。查完了，一看，啊，这饭馆已经拆了。 他们 能那么大？ 他们望京有一家已经关了。 哦， 但是不知道你说的那一家有没有关啊？ 嗯， 他们家就是做那个算什么呢？算农家菜吗？ 嗯， 还是算什么菜啊？ 高端版的。 高端版的呀，啊，算高端版的农家菜，是是是，这个但是好吃， 嗯， 确实是很好吃，就是是哪儿的菜来着？我具体想不出来，就是京郊的哪个地方的菜来着？总之他们家的那个饼也好，还有炸的那个油条也好，还有他们家的那个有一， 那你说的都是早点啊。 啊，我就对这两个印象特别深刻，我就用那个油条加他们家那个大块肉来着，哎呦，可好吃了， 油条加肉 啊，可好吃了， 有点多大个儿啊？ 啊，油条吗？ 您说的油条加肉， 油条就这么大的， 是吧？ 就短粗的那个， 哎， 对，加中间啊， 哎， 你看你没跟我去啊？对吧，我一般都是能发明出来这种的，对吧， 我都怀疑你们俩去的是一饭馆吧。 哎，我再说一个老说的那个唐宫 啊， 唐宫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有盆菜。 哎，对对 对。 对 吧，这个 也是。 这个今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但是他每年都有，对，我估计今年也不会断了。 唐宫海鲜是吗？ 对，唐宫海鲜啊， 嗯。 原来那年去年年初的不是，前年年初的时候，咱们那个坤儿，还有谁来着？吐槽了一下啊，对， 嗯， 是，对，熊丽姐姐， 嗯， 吐槽了一下唐宫有些店的那个服务不够好， 嗯， 然后呢，那个后来是楚涵解答的，她觉得那个民族宫那个一直不错， 嗯， 后来我就坚持吃民族宫那个，确实还行。 唐， 嗯， 宫的服务员态度还不好， 哎， 有一次 不是他们都是说过年的时候最忙的时候， 最忙， 对。 他每天上班前就是集体站一排背《弟子规》，背的课， 所以态度不好嘛，真的是。 这些不是主要，就是咱们从另一个角度说啊，因为服务行业它确实 对 服务要至上， 嗯， 所以你要服务好顾客是主要的。 嗯， 但是同样咱们也理解他们。 对， 我特别理解服务员。 是是是是， 我原来讲过，就是那个过完年大年初十的时候，那服务员还没回来呢，然后青衣草原三更那没服务员，我和我老公去当服务员，我上了一天菜，挨了100顿骂。 你看看，多亏那几天咱们没去青衣草原， 是是是， 要不在一块儿嘛。 嗯，感谢好多朋友都说了，说那个龟和人家是在延庆，没错，吃的就是延庆菜。 哦，延庆菜。 对，延庆菜，延庆菜啊。好嘞，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咱们在腊月可以去的馆子，大家聚起来吧。感谢两位，感谢赵导，感谢薄荷样，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而且非常有深度、有文化底蕴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再见喽。 知道有些难经不知难度、yeah, 有夜天气还是有点热，他想空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oh, 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oh, 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你。